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有大树窿，唔开心都可以变轻松。我系小张张， 逢礼拜二你嘅快乐就系我嘅事，我系小依依。 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羊羊，今日冇嘢讲，但愿世界和平。 头先阿小羊羊提我，问我有冇 IQ 题，好，即刻俾一个你。 啊、 你睇唔到我啲字噶？ 我唔想用到，我头都 用下啦。 咁你休息一下先啦。有两公婆系床头打交，结果 吵出。 搞出人命，点会撞尾？ 乜嘢个说话咁啊？从来大家撞尾， 结果搞出人命， 系 个真系呆咗，唔系有 P P 啊？ 系啦，估一好易嘅啫，其实三个字，估一种文学嘅题材。 文学题材啊， 系啊， 即系嗰啲文言文嘅文，即系 唔系啊？即系叙述啊， 倒叙文啊， 系啦，类似啦，类近啦。 文言体材 系啊，因为我讲得太 绝诗五言 三个字 最近啊，系啊，三个字好易咋， 两公婆床头床头打交，搞出人命， 系啊，出事 乜乜诗咁系咪 啊？ 游诗 诶， 五系咩乜诗啊嘛？ 系啊， 就乜乜诗， 谂都唔识 乜乜诗， 系啊， 五言绝律诗， 三个字 啊， 打游诗诶， 三 咸湿诗。 押韵诗， 余文诗， 唔准错，边个真落嚟？系啊， 哦， 咩诗啊？ 四 A B C， 咩诗啊？ 床头诗， 两个朋友都得 嘅， 系啊，两个人都得嘅。好啦，阿姐，我哋星期二节目，近年季风扫到悬挂，又到几温。今日小羊羊咧闯先啊，走在潮流尖端，着咗皮褛翻嚟。 我都系受丽睿前辈嘅启发啊， 佢 都 着 咗个黑色西装， 系， 梗系啦， 靓， 同埋灯芯绒， 系啊，冇夹过嘅， 冇夹过 ，sorry， 系咁噶啦 ，fashionista。 嘅 feel 咧 ，DJ 自己喺度跳 先， 我控制唔到我嘅右腳啊，喺度摁緊啦已經。 啱嘅，啱左腳唔喐，好難 啊！好特別啊呢件事啊，喂，好啦，今日咧樹佬樹佬一日都有 Doctor Matthew 喺曬啲咪出現 嘅，冇錯 啊！我中意佢今日話題啊， 我都中意， 留意留意， 因為我成日做， 你俾人做定人哋做你，唔係即係你做人啊 ，both 啦， 你想問咩啊 ？both 啦呢樣嘢， 咁啊唔好， 一個手掌打唔響嘅， 冇錯，爭吵有時係兩邊嘅，係，好啦，喂，今日分享一啲，我想問大家旅行嘅時候有冇留意人哋啲廁所文化嘅咧？ 有， 有個網民咧就喺網上啦，咁佢冇講邊度嘅，但佢就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就話啦啊，點解呢個咁樣嘅公仔代表咩咧？佢唔識入啊廁所嗰度， 又係大象啊， 係啦，大象長頸鹿嗰啲，佢就問啦，點解？於是啲人就話啊，首先咧，大象就代表男仔啦，長頸鹿代表女仔啦，你知個啊，小朋友？ 大象我估啊，系因为身体部位，但系点解大笨象系女仔咧？ 佢有解释嘅。 长颈鹿系女仔， 啊长颈鹿系 男仔， 长颈鹿系女仔。 你谂咩啊？ 点解咧？ 系咪先？ 正， 我望住 佢。我撑你，我撑你。 未瞓醒，点解咧？ 佢有个原因嘅，但系我觉得如果要估或者要解释，会唔会即系多咗一层咧？即系去到， 我知点解长颈鹿 giraffe G for girl 啱。佢唔系用呢个英文字去解释， 好多得啦，系嘛？ 阿小云知噶， 我知，系啊， 你成日讲，因为可能你嗰个唔啱噶，你成日讲，系啊，我想测试一下佢嘅，你听到翻嚟嗰啲系咩嚟？ 唔系，因为佢 可能你认知嘅同我哋系唔同， 系啱，有可能嘅，有可能，因为佢擘大只脚， 系啦，因为长颈鹿饮水嘅时候。系咪好复杂？饮水嘅时候， 其实我觉得咁样真系唔系几好噶，要人哋估。 唔系啊，有几难啫。如果去嘅话，你去到咁，你见到大象，我估应该系男厕啦，咁我入另外一个咯。 我呢个删除法， 你唔使理佢。 我净系知道大象应该一定系男仔啦。咁于是另外一定唔系男仔啦。 咪就 系 咯，仲可以借啲耳入错添。我又观望一下，其实我成日都好想入男厕。 有啲网民咧好搞鬼，佢话你开一开到门，如果你系男仔啊，开一开门有女仔尖叫，你咪识闩翻去咯咁。嗱，呢个唔啱， 即系听声咯， 系啊，就唔啱嘅， 但我觉得呢个系幻想。 唔系，喂，之前有啲人话凭味道啊，因为男厕特别即系 大阵辣啲嘅， 系 咩？ 系啊， 所以我都唔明你哋点解会咁嘅，系 我都唔明。 因为我自己觉得咧，你对我有谂过呢个问题，你对住个尿兜咧。 好难瞄准， 好唔系佢个距离太近啦。 哦， 你嗰个撞击力咧，佢会反弹，即系会弹咗好多落地下。因为我试过中学嘅时候咧，同啲同学仔有谂过，即系大家互相留意过，就系试下男同学去完厕所咧，出嚟个西装鞋，即系个对皮鞋咧， 有冇湿？ 系会湿咗嘅。 嗯， 或者洗手整湿咧， 弹晒落个地下，咁咪臭咯。 哦，咁呢一样嘢，请咗谂下。 女仔 喺设计方面嘅，其实你咪应该谂下。 所以 嗰个物料嘅话，系要 absorb 你嘅，系啦呢啲嘢。 所以而家好多国内洗手间都叫你行前一小步。 系啊，系啊，行一大步。 其实除咗惊你弹，仲惊你整湿地下。 系啊， 系啊，行前一小步咪唔会整湿个地下咯。 喂，但系咁啱讲起呢个厕所，我真系有一样嘢，我到而家都冇问过人，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就系可能去日本同韩国咧都有呢一个设计嘅，就系个厕所咧，佢突然之间会有条，有个嗰个类似啲 突出嚟嘅，跟住有水嘅， 系啊，系我 清洗 pat pat 嘅。 但系真系会， 你俾佢袭击啊！ 我俾佢射咗落块面度。 点解嘅？正啊！ 我当时之前我第一次去日本，我唔识揿咧，唔识睇阿妈咪乱咁揿啲掣咯。啊，边个系冲刺嘅咧？咦，佢点解会开出嚟嘅？开出嚟再揿，我就佢射面咯。 系啊，你冇饮啊嘛？ 唔系我争啲，争啲想饮啊！ 饮水机， 你咪以为饮水机？ 但系我想问佢系点样俾人用？系坐低嘅时候俾女仔用啊？ 男女都有， 男女都有， 系啊，因为佢系清理你嘅pat pat。 即系我 系 高少少嘅， 唔需要，你就系坐喺度， 用 翻 你原有姿势， 系啦。咁其实佢就系你坐翻喺度嘅话，其实基本上佢会 detect 到究竟系咩嘅位置，跟住佢就会帮你射啲水出嚟咯。 咁就唔使再用纸巾清理噶啦。 诶，都要嘅，因为佢会湿，咁你就用纸巾，你就唔系清理佢嘅，咁佢就你系清理佢嘅 水， 万 分哥。喂，其实咧，再进一步嗰啲有吹风埋添啊，吹埋添啊， 用过真系。 一嚟嘅时候，其实你再正啲嘅话咧，系佢会落咗嗰个翅板，跟住个翅板系帮你暖咗个翅板先，你先至坐上去嘅。成件事系 真 系非常之贴心嘅，真嘅 系舒服嘅， 系啊，舒服噶， 舒服噶。 你而家讲紧日本啊嘛，其实佢有好多啲公厕已经有呢啲嘢噶啦，全部有晒嘅。仲有嘅就 系 有雀仔声咯， 系啊， 你有冇留意啊？冇错，即系当佢嘅时候，你可以删咗佢嘅，但你亦都可以就开咗佢嘅话，系当你喺预厕嘅时候嘅话，系有雀仔声嘅，就唔会俾人哋听到啲。 咚 啲咁嘅声，其实弹得好似啊。 其实咧，我哋嗰阵时讲装修咧，阿明嗰度讲，香港如果你中意咧，你都可以装翻喺你自己嗰个 toilet 度噶，即系呢啲嘅叫洗啊等等嗰啲。不过 就但你要留意个水压。是因为他们的水压是有些不同的，跟你普通的现在那些抽水马桶。 终于解决了一直萦绕了很久。 你真的以为饮水机啊？ 不是，但 我心想。你不知道、啊 我。因为呢他突出来的位置其实是因为我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他突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会督到我屁屁的、我幻想我坐下的时候。我心想真的是被人家洗的，怎么洗 啊, 啊洗得可以的。 下次试下。 有一洗马洗。 我都试下啦。 我都试下啦。你傻啊！你话咩？马 先生咪住唔使俾钱嘅， 做咩唔出声啊？你 我只眼啊，好唔舒服，唔知系咪有执眼入毛？ 你阿爸系吹吹啊？ 你帮佢吹， 系啊系啊， 真系 有，真 系 有， 系啊，真系有啊！ 打洞咗， 打滑 系 啊，好唔舒服， 系啊， 好嘅，好。 你会生倒刺咁样啊？你咪及人哋冲凉啊？ 唔系，我及紧嗰个洗， 佢幻想 有咩好及你？ 爱情歌。今日叫做 emotion 啊，10:26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马老师咧处理紧只眼睛，系因为咧入咗啲眼睫毛。 都叫佢啦，唔好偷睇。 眼睫毛太长， 咪就系咯。其实咧，大家都好关心佢咧， 好关心啊。 都问我哋， 入边都望咩事啊？咩事啊？咁 我哋用手语同佢沟通，但系佢话佢唔明白。 你觉唔觉得？ 喂，你识喎？ 我学咗少少啊， 系点样啊？ 闹教大家， 好 一句，系你估下咩意思？嗱，我哋点样俾听众估咧？ 系 呢个啦，系呢个，有只手喺个口， 好似弹向个嘴弹下弹下咁样。 第一个动作啦， 啊哈， 第二个动作 转。 嗯，第三个 啊，呢个我知嘅，系啦，你估下 三个字啊， 三个字，我阵间可以拍条片摆上， 系咪我喜欢你啊？ 唔系， 吓咁系咪我？ 唔系呢个讲 嘢， 系啦， 讲呢个咧，好似收音机嗰个 转转 转，所以港台 哦， 好嘢。 但系点解呢个系台咧？ 呢个系扭，好似个 radio 嗰个收音机。 哦 ，OK， 即系其实好多都系形象化嘅， 系啦 ，OK。咁如果你咁讲就明啦， 系啦。因为呢排咧就有另外一个港台嘅手语节目咧，就需要学一啲手语，咁就第一次人生去接触手语，我觉得几好玩。 我想问一个问题，其实会唔会讲唔同嘅嘢嘅话，佢会有唔同嘅手语嘅？例如你讲英文啊， 会噶， 系咯， 佢系分地区性嘅，即譬如可能中国同香港两个地方嘅人，佢哋用嘅手语咧，都已经唔一样噶啦。 即系等于我哋人讲嘅， 系啦，唔使话唔同国家，已经系唔同地方已经有唔同嘅手语。 但我觉得嗰啲即时传嘢嗰啲真系好叻，因为你一眼望到，即系听到佢讲咧，你即刻又要做，即时间做，嗰啲嘅反应好快。 同埋咧，佢哋个语法系唔同嘅，即系譬如let's say 即係好似嗰啲 譬如好似一句説話好簡單啦，譬如人有唔同嘅優點同缺點咁樣，佢就會人優點、缺點有咁樣咯，即係佢個語法係會調翻轉。 係，我有一次咧喺一啲公眾場合咧，見到兩個都係用手語傾偈嘅人啦，好快㗎， 仲要咧佢快得嚟做手語咧，佢哋會有個口型幫手。 但係佢明㗎喎兩個。 係啊，但係佢口型咧，譬如我講今天天氣很好啦，佢個口型唔係講翻今天天氣很好，可能就係講。今好天咁樣 即係個手語加埋嗰個口型，好犀利，好快，好快。但係好多動作咯，即係你見佢傾偈。 冇錯啦，同埋咧，我有同嗰啲手語老師傾偈嘅。咁佢哋話咧，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咧，就算佢哋身邊係所有爸爸媽媽、屋企人啊，都係健全健聽嘅人士咧，佢都會叫啲小朋友學。咁我問點解啊？佢話因為咧，啲心理學研究報告話咧，你學手語嗰個語言個區域咧，同你即係講嘢嗰個語言區域咧，係兩個唔同區域嚟嘅。你學埋手語咧，就會再訓練到。佢一個叫做類似 motor area， 即係啲動同啲動作有關嘅。 你賺點啊？報下平安啦！ 好好感動。 點解啊？ 你哋咁關心我咯。 哦 ，OK 啊。 咁都要知你咩事嘅？你 冇事啊，因為有執銀一毛喺度。 哦，係啊。我覺得你係成日都會有倒生。 我都話試過有一次坐地鐵，我望住個僆仔，個僆仔突然間喊。原來我有一執毛喺度咧，好似動咗 喺隻眼嗰度， 嚇親人， 打動啊，好似個十字啊，因為連埋個眼。 咁佢就喊啦。 係啊，好驚喎！一班人 叔叔， 叔叔做咩事啊？ 唔關嗰條毛事嘅，其實。你夹你完全 搞错，整体个人 overall， 嗰条毛真系触发点， 系啊，你做呢个 啱啦，驱魔人再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好高兴同老朋友再次会面，欢迎托卡耶夫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个健康、稳定、充满活力的中哈关系，有利于两国发展振兴，亦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哈双方都要坚持初心，守望相助，让睦邻友好的理念世代相传，不断推动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习近平又说，10年前他在哈萨克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大倡议，双方要加强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午坐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参加相关活动。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廉政专员胡英明获邀听日在廉洁丝绸之路的论坛发言。分论坛发言，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将会向与会者分享香港良好法治基础和打击贪污的能力。胡英明说，廉署希望利用过往五十年的反贪经验和工作知识，加强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反贪机构培训合作，透过相互交流，共同提升反贪能力，达至廉洁丝绸之路的目标。他又说，过去十年，廉署和超过七十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反贪机构就培训工作建立了联系。廉署早前亦为完善国家举办大型基建反腐治理专业课程，反应超乎预期地好。将来如果这些国家有需要，廉署可以提供度身订造的反贪课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总统拜登在当地星期三到访以色列，以展示支持对方。布林肯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接近八小时。他说，拜登将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和承诺，拜登届时亦会听取以色列防御的需要，并将与国会紧密合作，确保相关措施可以落实兑现。布林肯又指出，以色列有权保卫民众，防御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其他恐怖主义分子，避免以色列受到攻击。以巴冲突持续，至今造成超过4100人死亡，其中加沙占2700多人，以色列就有1400多人丧生。哈马斯声称正挟持200至250名人质，包括多名外国人，又首次发放相信是一名人质的片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有几阵雨，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99点，升59点，成交金额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7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4，升2毫；盈富基金18.23，盈富基金18.34，升7仙；美团114.6，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61.44，升2毫2。阿里巴巴81.5，升2毫；友邦保险69.1，升8毫；京东集团105.6，升9；中移动65.05，升2毫；中国平安42.7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49.58，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3。人民幣7.312，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3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日經平均指數報31944點，升285點。港金報17860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2.6美元，卖出19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就接近马场。另外咧，车公庙路由于有爆水管，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翠田街，而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啦，同埋翠田街的车辆都不能够驶入去柏澳庄停车场的支路。翠田街的车咧都不能够右转入去车公庙路，九巴路线八十号 K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屯赤隧道入口方向机场、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我系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喇。 我係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同阿马老师今日咧，只眼睛咧，突然间有时我谂起咧，健康都重要嗬、嗯。有啲嘢咧，虽然咧好似唔系好影响，但系咧喺嗰一刻，你真系觉得好唔舒服嘅。包括眼睛入咗一啲沙啊，或者好似今日入咗啲眼一毛啊， 唔知系咁 样等等等等， 有时有啲嘢少咗落牙啦，你都会好唔舒服。 系， 冇错，痛成日嘅， 就牙痛咯、啊。 我试过摄咗条鱼骨入个牙肉里边，你试过未啊？嗱，佢唔系喉咙啊，牙肉里边， 系啊，插住喺度咯。 系啊、嗯，结果要无端端咧，即系走去搵牙医 少少嘢就好唔舒服 啦。 哇，你使唔使咁夸张啊？ 因为掹唔到啊，插咗 佢 发炎啦， 你又 feel 到佢一路喺度喎，我唔知点算，系啦咁咯。 有冇喊啊你？ 喂，有冇试过 咩问题？ 我细细个见咗我屋企人咧剪脚甲嘅时候咧， 弹 咗唔系弹咗只。唔係手指甲，剪手指甲嘅時候彈咗手指甲落隻眼入邊，爭啲要去急症室。 嗱，佢又嚟，佢又開始 做咩啊？ 講埋啲 唔係有 喂食橙第二 外甥之家庭， 真係真人真事發生過， 即係食橙嗰啲唔同。 係啊， 你哋呢個 family 好正， 係外甥之家庭， 外有事家庭啊。喂，但係英國有個女仔呢一種病真係未聽過，佢叫睡美人症。 哇！ 佢嗱，听个名好正啊，系咪？ 好正啊， 睡美啊！ 佢原来咧喺某一段阶段咧，成日好眼瞓。最初佢以为嗰排攰，同埋因为佢以为嗰排咧应酬多，你都可能会啦，可能唔知阿马老师会唔会瞓一日两日咁样。点知咧，由嗰日开始咧，佢经常系有一个叫做长瞓嘅记录，最高纪录系瞓成两个礼拜冇醒过， 唔使去厕所，唔使食嘢嘅， 一路 系咪喝睡症啊？ 我谂都劲过喝水， 叫睡美人症， 佢 有个英文名嘅，咁但系咧就医生就呢一种病嚟嘅， 系啊， 可唔可以点医啊？ 冇得医 嘅，系咪越长即越瞓越长噶啲时间？ 系啦，同埋最惨就系佢瞓醒之后咧，都仲晕晕沌沌啦，好似喺梦中咁样，所以佢到后来咧，佢唔敢瞓。 但系亦都带嚟另一问题就系失眠，即系佢唔敢瞓，因为佢好惊瞓咧，唔知几时再起得翻身啊，咁又影响佢日常生活啦。 唔敢瞓变咗失眠。 因为佢唔瞓啊嘛，逼自己唔瞓啊嘛，因为佢一瞓，佢知道自己一瞓咧就会冧咗，可能七日后先至醒翻咁。 咁唔系失眠啊，系嘛？即系其实佢唔敢瞓啫，即系佢惊一瞓嘅话就系咯， 少害怕睡眠症咧， 害怕睡眠症都几痛苦啊， 系啊， 系啦， 系啊， 几得意喎！我哋又成日都话自己瞓得唔好，又或者惊自己瞓得唔够，系咪？但系又成日俾你瞓嘅话，你又觉得系一种病，即系点？ 唔知啊， 好荒谬， 我 觉得 中庸之道咯，我哋 系。 我依家 多谢你，多谢 唔系，但我想讲嗰两个星期佢唔食唔屙。点生存啊？ 几、好， 佢突破好多人、 啊、 人类嘅 人 的 极 限， 系啊，冇错。 你话七日可以唔饮水嘛？ 七日可以唔饮 水， 冇错，系啊，唔食嘢， 一瞓瞓咯， 系、但系都系一个都几惨嘅病。 喂，但系又咁讲，因为如果你或者你瞓觉，你冇喐到，其实基本上你新陈代谢都会好慢，系嘛？你根本唔需要食咁多嘢同埋饮水，你又咁谂，即系好似啲龟咁咧。 冬眠嗰啲龟， 后来死咗啦。 冇，唔会嘅。其实佢哋喺春天嘅时候会翻 翻出嚟， 你知啫嘛。 即系我等唔切春天啊！点解我成日错晒嗰啲嘢？ 系好似啲蛇咁啫嘛。 系， 佢都系燥到自己好肥，之后跟住就瞓觉啦。 所以呢世上好多奇怪病，譬如你有冇听过人哋，或者有冇识过人啲人咩？嗰啲叫咩？瞓觉起身嗰啲咧？即系 叫咩咩 瞓 觉起身，咁都系有病，我有病，我 梦 游 啊，叫梦游啊。 哦，有。 你真系识得人啊！即系瞓醒，可能佢去咗第度啊。 唔系啊， 有。 我谂我有呢个， 我都有啊。你 讲你， 你有我咧有几？ 边啊？ 我试过咧，成日发梦咧，成日可能嗰 part 压力大咧，我就会成日幻想，即系梦境梦到一架大货车咧，向住我嘅方向开过嚟。咁咧我就会好惊咧，即刻避啦。咁一擘大只眼嘅时候咧，我就会企张床上面就挨住一埲墙咯。 咁唔系梦游啊，阿叔。 咁呢个系咩咧？ 讲你， 算算地。 我嗰次 请定义李医生 Doctor 呢，请为我呢个病。 你会出去， 你 会做一啲嘢，系啊。 你听我讲下。 二号病人。 到我啦，医生。咁样嘅，我细个嗰阵时咧，有一日咧。笑你笑乜嘢啊？ 冇，我就觉得你啲嘢好骑呢， 好骑啊！ 唔知道你会去边，我好担心而家。 我懵懵松松起咗身， 系懵懵松松起咗身。 哦，佢懵懵松松起咗身，跟住就除咗件睡衣换校服。 唔系呢个系梦中定系梦外 啊？ 啊，梦内定梦外 啊？你听我讲先啊，跟住着睡衣，然后我阿妈起身，拍响我， 系。 你做乜嘢啊？即系问我讲， 咁呢啲就系梦游啦。 系啊，我话我换校服翻学啦。仲未夠鐘啊，即係好早啫。 但你換嘅時候，你喺夢裏面嘅，即係唔清醒嘅。 即係你眯埋眼嘅，係 啊， 眯埋嗰啲係。 哦，佢就真係似夢 遊。呢個就係夢遊啦。 真正嘅夢遊應該人哋同你講嘢，你係唔識得答佢㗎嘛？ 我唔知啊。 佢乜拍醒 佢 啊？ 拍醒佢 嘛？佢可能見到都驚。 可能未拍醒佢之前，佢仲做咗好多嘢。 冚咗兩包，冚咗兩包。 唔係啊， 打佢啊！ 唔係啊，可能 插佢啊咁樣。 可能睇住我抹咗個地先。 係啊，冇錯。 抹埋地。 好似十度冇咁啊！ 差唔多啦，佢攰啦，唔系第二日冇精神翻学。 发生过一次啫，系咪？ 一次啫，我印象中嘅。 其实呢样嘢最危险系乜嘢？即系你可能行下下骑楼啊，唔知点样行出街啊，而你 系 唔清醒嘅，唔知道危险，嗰啲先最危险。 嗯，我个朋友咧，佢就话佢试过有一段时间嘅话咧，就系减肥减到咧，佢觉得有少少问题。咁跟住咧就系好得人惊。每一日咧，佢一起身嘅时候就发觉个厨房咧开晒啲罐头啊，同埋个雪柜开咗之后冇闩啊。但佢完全唔記得咗佢琴日做過啲咩嘢，係啊，咁但係咧就一路減，一路越嚟越肥，咁佢就問題。咁但係又見到啲咁樣嘅嘢，你咪覺得好恐怖啊？ 咦，咁即係夜晚排身食嘢。 其實佢自己起身食嘢。 哎呀， 係啊，總之佢就係喂，我就哇咁犀利，你連罐頭都開過，係啊，罐頭都唔放過，因為冇嘢食啦，食到個雪櫃冇嘢食嘅時候，佢會識得就係攞個罐頭出嚟開罐頭啊，開完罐頭之後食裏邊啲雜果，食完之後佢就擺曬喺度，之後跟住咧冇刷牙咩都冇啊，又瞓。 哇！呢個病 嚴重 啲 喎。 係 啊， 嚴 重 啲 啊，好 嚴重 啊！咁呢個真係夢遊啦，佢仲係會落去個廚房嗰度，喺個廚房嗰度就抄嘢食咯。 有個辦法。咁就喺屋厨房乜嘢食物都唔好摆， 冇错，呢个就系个医生最后尾嘅办法，就系你唔好摆嘢喺你个厨房嗰度。当你冇嘢食嘅时候嘅话，你乖乖地瞓觉。但系果然 OK， 但系 真系得， 仲恐怖喎！佢出街买咧，或者 系啊，落去街 搵 便利店 隔篱都 系啊， 都闩咗。 我都有听过，就 系 话落街啊，落街买嘢食咯，系啊。但系就屋企人就觉得佢好奇怪咯，就半夜三更个内买嘢食啊，买嘢嗰度你冇嘢，真系瞓觉。 哦，真系几多人， 我觉得几 OK 啊。 喂，我有冇搞到其他人？ 唔系咁，因为佢想减肥噶嘛，本来咁，但系 唔系我讲紧话，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有啲咁嘅嘢，你冇乜事嘅话，我都 OK 嘅， 系咪 最紧要你唔好有危险 咯。 系啊，做家务嗰啲系最好噶啦。 系咯，但系真会攰噶。 嗰啲系鬼上身，你讲紧 乜又搞错？ 你讲到宝嘛，系嘛？你讲到宝嗰个情节啊嘛， 好 正， 我 觉得 系 啲鬼整鬼佢啊嘛，因为佢对佢自己个老爷唔好啊嘛，系啊，黄韵诗啊嘛，每一日你起身佢就觉得点解腰酸背痛嘅，咁跟住咧就阿刘克宣就话：，我家嫂啊好乖啊，朝头早就我做，夜晚咧就轮到佢噶啦。 好似系得阿老爷正常。 得老爷见到成件事嘅啫，系啊，其他个个都唔知嘅，自己鬼上身，好好睇。 仲有一套系真系鬼戏，嗰阵成日都个膊头好攰嘅，收尾你知唔知点解个膊头成日都咁攰？ 因为有人坐， 有个灵体坐喺个膊头。 你小心啲啊你！ 喂，关咩事啊？ 你哋，喂，你又嚟啊？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不忘记恩人，不计较小人，浪费时间去讨厌自己讨厌的人，那你就会少了时间去爱自己喜欢的人，花时间去计较一些令你不开心的事，那你就会少了时间去体验一些令你开心的事情，恨烦 焦虑、难过都是人哋，时间是你的。所以节约自己的时间比一切都重要。不是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都会相识，不是每一个相识的人都会让人牵挂或者喜欢。我哋喺今生喺嗰个地方一转身嘅时候，你说过我出现在错的时间，但系都忘记不了那份真挚的情。如果一个人冇尝试过苦，又点会有快乐呢？生命系乜嘢？就是一套冇办法再睇嘅绝版电影。有啲事情唔理你点样努力，翻唔到去就系翻唔到去。就算俾你翻到去，都会发现一切人同事已经面目全非，唯一可以留住的就是摆心底的记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慢慢变得越来越陌生。优雅的人生是一颗平静的心，一个平和的心态，一种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恬静。人生的风景最美丽的就是心灵里面的风景。真实的生活就是认真做好每一天你应该做的事，不会索取目前和你无关的爱，不会纠缠于多余的情绪，不会妄想，不会自我沉醉，不会伤害，亦都不会同自己或者人哋为敌。幸福讲到最后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烦恼天天有，不理自然无。烦恼是人家给你，但是时间是你自己保留。怎样用你的时间就由你决定。不要浪费时间去讨厌一些基本上不需要讨厌的人。不如将你时间储回来，做你自己喜欢的事，见到你自己喜欢的人。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人生，你绝对有权和应该是这样做。 命途命途满是得失分界线，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诚心是长远。呼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只顾艰难，成败不去算。每步每步都似踏进交叉点，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 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步伐也许难如往常那么癫。过去已是，永远也是，只有今天共明天。孤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艰难成败不去算，孤困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不去算，今天阳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丹尼斯文夏小星嘅呢一首《新交叉点》，早上快到十一点钟。好啦，十一点钟之后翻嚟，我哋就会 Dr. Matthew 嘅演唱咗喺度啦。咁啊，讲落我哋今日话题，都市人咧有时咧有啲情绪真系好难同人哋讲，亦都唔知点样讲嗬。 系啊，情绪勒索啊！ 你有冇成日情绪勒索人啊，马老师？ 梗系冇啦。 你嗰条毛点啊？而家我记得头先无端端突然间又嚟啦，又嚟啦，咁 喺度啊， 仲喺 有佢啦，唔理佢啦，系啦， 做节目先啦， 目中无毛，搞掂， 冇错，你不嬲都系噶啦，好多嘢都冇嘅， 只要心中冇毛， 系 又何处惹尘埃？ 冇错， 跟住佢整到你变盲毛， 又唔会，佢系盲强啫，未至于呢、這个。OK， 好啦，咁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啦。咁之后嘅话，我哋都会有中意。咁至于今日嘅话，我哋嘅片段人间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沾人热泪嘅作品嚟嘅。 仲好考演技添， 冇错。 诶，靠睇 靠你啦，睇你啦，冇错， 好大压力啊！ 你完全系孭晒。 唔系，我意思就系本色出演系咪？ 唔系嗰只。 你知就好啦。 不过，我嘅音乐总监咧犀利啦，佢帮我揾咗一首，哇，一流， 好正，好衬 啊！ 你唔好咁啦， 我中意呢句。 你每日翻嚟其实你都系俾啲咁样嘅难题我嘅，冇错。啊，短短嘅系啊，你会搞到我就喺做紧节目嘅时候，我都要去谂嘅，你明唔明？ 我明啊，因为我就唔想头先我今朝讲嗰啲歌，我就唔想。 好啦，咁样 早啲俾个剧本我嘛，咁 我要改噶嘛。 好啦，算数，一人笑鸡，一人笑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星期嘅早上啊，27度气温，相对湿度5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开始我哋今日呢个环节。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早晨 ，Doctor Matthew。 早晨啊 ，Doctor Matthew。 早晨啊，各位，小强哥，你识眼点啊？我关心下你先。 几多问候？几多问候？ 我沿途来嘅时候已经一定要问呢个问题。 系啊，其实你 四个字成语呢啲叫有眼无珠， 唔系有眼有毛。 嘅眼珠啊，有 毛有眼， 佢嘅你讲舒服啲嘛？但系， 因为大家都好关心你啊，系咪？突然间你冇觉得好温暖啊？ 啊， 系啊， 温暖人间。 不过都咩符号？即系有时有啲嘢咧，自己感觉唔舒服，但又唔知点样话俾人听，就好似即系眼睛嘅唔舒服，心里边有时都系，即系都唔知点样讲出嚟啊。 所以今日有个听众咧，我哋会。谈到关于情绪勒索呢样嘢，我想问大家，生活当中有冇经历过？可能你俾人勒索啦，或者你勒索个人，有冇咧？ 我唔知咩叫 一定有嘅。 咩叫情绪勒索啊？ 咩叫情绪勒索啊？就是、通常咧，运用啲情绪令到你唔舒服，继而咧令你做啲我想你要做嘅嘢咯，有啲操控性嘅。咁通常举个例啊，就系你试下唔读书啊，唔读书嘅话咧，我会好伤心啊，好难过啊，我对你咁好啊。 咁都系情绪勒索？ 系啊，就好似啲嘢你不知不觉噶讲咗之后咧，其实你运用啲情绪令到对方咧有 guilty feeling 咯，令到佢觉得内疚咯，你会觉得唔好受咯，从而令到佢做你想做嘅嘢。 其实就系控制佢， 控制佢系啲最嗰啲。 Doctor， 如果话最衰系你啊，搞到我哋成队波输咧，呢啲都算唔算啊？ 最衰系你，如果你嘅目的系令到佢唔好受，咁个目的系咩先？你对唔好受之余，咁你想佢做啲咩嘢啊？ 赖啦，发 哦，如果纯粹发泄，冇令到佢，你有目标噶嘛？ 佢有 guilty feeling 噶，佢一定会有噶嘛？ 佢就有 guilty feeling 之后，你想去做乜先？ 哦， 如果纯粹发泄嘅话咧，就唔系，通常就系你就有一个 feeling 咩之后咧，就系你要得到佢想你要做嘅嘢。如果纯粹闹佢嘅挂责嘅话咧，咁可能纯粹泄下气啊。 个分别嘅就系话，其实如果系情绪勒索嘅话，其实你系有一个嘅目的嘅，目的嘅就系 操 控佢，操 控佢， 就系用一啲 情 绪、负面 嘅 情 绪 嚟去影响佢， 冇错， 希望佢做你想佢做嘅嘢。 系啦，通常嗰三大类嘅情绪咩咧，就系令到有内疚感啦，令到你有恐惧啦。同埋你觉得是你的责任咯，系啦， 死啦，梗有啦， 系有嘅，个个都有嘅， 跟住由 细到大都 识 到多，都有，系啊，通常就系父母同仔女之间啦， 情侣都有噶， 情侣都好多噶，兄弟姊妹 都有 噶， 朋 友都 有 噶， 系 啊，所以希望今日嘅分享入边咧，都帮大家认识多啲自己，发觉自己有乜状况时咧，唔好跌落呢个状况入边，咁啊，不如听听今日嘅听众嘅来信啦。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早晨啊！我最近咧好唔开心啊，因为咧我自小屋企咧就已经系重男轻女嘅，生我嘅又成日话早啲死啦，仲有咧尝试咗几次啊，对住我讲话我咁样嘅话唔死都冇用啊，垃圾啊呢啲咁嘅说话。但系咧我冇讨厌佢哋，反而希望佢哋可以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因为咧，佢哋咧都有个仔同埋我新抱一齐同住，所以咧我都比较安心嘅。更何况我知道佢哋好憎恨我，所以咧我好早就已经自己搬咗出嚟住噶啦。仲有啊，我工作嘅粮卡咧都被没收噶，但系冇所谓啦，咪当系心意俾老人家饮茶俾佢咯。但系我最唔中意嘅就系生我嘅，经常都情绪勒索我嘅。有嘢嘅时候就会同我呻同埋发泄，其实咁样咧令到我最近觉得好难受啊。Dr. Matthew 话我失眠啦，接近成三个月啦，又冇胃口食嘢，我应该要点做啊？我系咪应该要先保护自己，减少所有嘅接触？因为其实我心里面咧系好惊、好惊、好惊佢哋噶，惊到就算连喺手机。上簿见到佢哋个样咧，我都觉得有好大好大嘅恐惧，好大压力啊 ！Dr. Matthew 啊，你教下我啊，我应该要点做啊？ 但系呢个朋友咧，积咗好多好多唔开心嘅负面情绪，同埋我谂都已经一段时间啦，即系直至到佢而家咧，望到屋企人啲相都唔开心。 系啊，同埋唔单止情绪，连个身体都啲反应啦，三个月都瞓唔到觉， 又食唔好嘢， 冇胃口啊！咁你见到就系、是、哎呀，有时生活当中周围身边嘅人令你好大压力嘅时候咧，我哋嘅身体咧都积聚咗啲压力咧，开始有啲信号俾我哋，我哋要学识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重要啦，同埋系咪唔识保护自己咧？即系如果譬如 常卡都加埋俾屋企人，咁你嘅生活咪可能会陷入一啲叫做经济方面嘅困难咯，系咪先？因为你不停做，咦，原来发嗰啲钱系直接入咗屋企人嘅袋咧。虽然咧俾家用可能都系应该嘅，不过就问题系咪真系完全奉献晒俾佢自己冇咧？咁呢个就我相信佢有啲嘢系应该自己再帮自己谂谂。 都咁呢条我想问啦，如果你讲紧情绪勒索咧，会唔会对家人系特别难搞噶？ 家人系常， 因为你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系啦，爹哋妈咪生你，又或者有好多嘢，你会觉得喺责任上面咧系会更加棘手，会唔会啊？ 会啊，因为头先讲情绪勒索咧，其中好 powerful 嘅情绪咩？就系令你觉得系你嘅责任咯。当你做唔好你嘅责任嘅咧，令你觉得咩啊？有 guilty feeling 咯。有罪疚感咯，呢个都系常有噶。 我突然间谂起啦，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朋友咧，佢话佢唔知爸爸定妈妈咧，佢即系赌钱啊，之后咧就要问摊下手班问佢个仔仔咧攞，喂我 冇晒钱， 冇晒钱啦，我你可唔可以俾钱我要还钱啦？咁、那个仔仔当然系唔愿意啦，咁佢就话吓、我生得你出养得你咁大，你就算俾钱我去还钱都系天经地义。 即系觉得成日我养大你啊，你依家俾翻钱我都应该啦，你唔俾我哋不孝咯。 其实好难做嗬，即系理智上你知道其实唔应该俾佢再攞啲钱出去赌，但系个问题个就系感情上嘅话，你又觉得嘅就系话，即系你希望可以嘅就系、 道德上 系你要还翻俾佢， 同埋加上本身个性格啦，而呢个本身系比较内向啲嘅，怕事啲嘅，你唔识捍卫翻自己嘅需要感受嘅话咧，其实都会落呢个状况入边咯。 多谢 Matthew 呢个 case 嘅话咧，佢就问啦，就系话如果系嘅话，呢一个时间我应该首先要点样做先？会唔会嘅就系佢照顾咗自己先？ 系啊，要照顾自己先啊，所以就话第一样就话你想留意自己嘅身体嘅智慧啊。有时咧，你发觉咦，当我长期受压，俾人恐吓又好，俾压力又好咧，你发觉自己身体边啲唔舒服，譬如有啲人就系咧胸口翳住咯， 系啊， 有啲人胃痛咯， 系啊， 瞓唔到 咯，瞓 唔到咯， 肠胃唔好， 系啊，肠胃唔好系咪？ 肠胃唔好咯， 食得橙啫，肠胃 症，综合 症， 因为你叫身心症啊嘛，有时即系你嘅情绪压力咧，我哋嘅身体系最老实嘅，啲人话你嘅感受、你嘅思想同埋身体咧，其实最快出反应咧系我哋嘅身体， 系噶， 同埋最唔会讲大话， 冇错， 身体 好直接 嘅，冇错。 系啊，但系咧，我哋嘅理性咧会令到有时会讲大话嘅。譬如有个做个研究发现咧，就系咧系啲家庭治疗师做嘅，咁咧就系嗰啲小朋友喺个玻璃房度睇住爸爸妈妈倾偈，起初倾偈，又慢慢咧开始睇到佢闹交，咁咧就。问啲小朋友填问卷，你觉得呢一刻咧，你嘅压力有几高啊？唔舒服啊？咁啊，啲小朋友话冇啊，我见惯噶啦，爸爸咪成日闹交噶啦，但系身体最老实。当佢填嘅时候咧，有个仪器量到佢啲 心跳 啊、心跳啊， 一路加速， 发觉系加速嘅。 但系几多岁啊？嗰啲小朋友？ 嗰啲系小学定中学生到啦。但系你发觉就系、是，哎呀，原来有时就系我哋理性上咧唔想面对，或者尝试去解释翻，诶、哎，唔系咁嘅，唔系咁嘅，或者我唔 care 嘅。但其实我身体话响， 你 系 care 嘅，苦咯， 你 care， 你系唔开心嘅。 系啊，咁所以第一步就话你要照顾自己嘅身体先。所以发觉啊，当我发觉身体咩状况出现时咧，就系、是、呢一刻佢话俾听就系咩啊？你要作出转变啦。你要去捍卫翻你自己嘅身体嘅界限咯。好啦，咁第二步就系、是、我知道咗咯，咁点算啊？就系、是、如果当事人去同你开，就有啲要求咧系唔恰当嘅，系过分嘅，你自己 set 翻个班就话，我唔可以咁样做啊，真系唔好意思啦。但如果对方再下一步话你咁样做，我会咁咁，通常咩例子啊？就一哭。以下就 三上 吊， 情侣关系最中意啦。 冇错，咁起初咧， 因为一定要升级噶嘛。 冇错啦，就好似恐怖分子一样，起初咧系一个 demand， 一个要求。 冇错。 第二步就咩啊？就系压力。第三就系咩啊？威胁咯。咁你发觉啊，如果一步一步都系咁嘅时候咧，就系佢话你预咗就系你 set 个 boundary 咧，对方可能会再施以压力嘅。你话如果系就系咁嘅话咧，就系、是、我都遗憾，如果你咁样做咧，我都冇办法啦。咁如果再最差情况嘅话咧，就系、是、唔好意思啦，今日嘅对话咧要去到呢度为止啦，我哋要唔可以继续落去啦，保护翻自己咯， 即系坚定啲，即系唔可以咧，佢要你咩就俾啲乜嘢。我相信佢一路以嚟可能太过弱者，系嘛，即系太过就屋企人，会唔会系咁？ 会啊，同埋呢个人本身嘅性格咧，唔系好 assertive 嘅，唔系识得好捍卫自己。有啲人性格系比较怕事噶嘛，讲自己想要啲咩都唔敢，何况对住一个。强势嘅人，佢对你施予压力嘅话咧，你更加怕咯，好多 fear 咯。 如果你面对一啲情绪嘅压力咧，你应该系要点样去 set 嘅 boundary， 同埋其實你應該係會唔會嘅就係真係啲人係只會得寸進尺。 會，所以通常就係有時就係一隻手唔響，你要兩隻手先拍得響噶嘛。即、就、係、是、有一個施壓嘅人，你一定要願意被施壓嘅人，先要造成一個成個故事咯。 嗯， 所以如果想斷咗呢個唔好嘅 pattern 嘅話咧，一定要去 set 翻個 boundary， 要捍衞翻，唔好俾自己跌落狀況，亦都唔好強化對方呢個行為咯。 嗯，不過有啲奇怪嘅，始終屋企人啊嘛，係咪？即係從佢所形容咧，即係屋企人對佢嘅用語啊、講嘅説話態度咧，都其實唔似係即係一般屋企人咯，嗬、 啊？ 即係會鬧垃圾啊，唔死咁用。即係我又唔明點解會。首先會有啲咁樣嘅敵對嘅情況出現咯， 同埋你講得好咧，就係、是、啊，點解屋企人講呢句説話咧，你繼續俾自己去聽去受，嗯、但如果一個陌生人講啲説話，你會有咩反應啊？你 跟 鬧爆佢離開現場啦，我都會俾佢繼續咁樣話，但係唔知點解屋企人咧坐喺度俾佢咁樣話。 哦，即係咪後都有講啊話，如果即係屋企人話我垃圾，當然好唔開心啦。我話如果馬老師話垃圾，我話。我唔会理你咯，马老师，即系两个唔同 的。你做乜系经历嚟 啊？份量系 都要 还嘅，个份量嘅问题 系个份量， 所以一嚟就 关系啦， 同埋个关系嗰样嘢。 咁所以就系、是、啊，有啲人话，比如就系情绪勒索发生嘅时候咧，佢比如就系你要进入一个迷蒙嘅状态，俾人吹咗个迷烟，你发觉不知不觉咧，俾人催眠咗咧，你已经忘记咗你自己嘅身份。你自己的需要、你的界限、你的局限，人家說什麼我收了 absorb 了、 嗯、Dr. Matthew 其實剛才提出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point， 就是說其實你被人情緒勒索都在顯示著，就是你們兩個之間雙方的關係一定是你很 care 他、嗯、 是啊， 如果你是不 care 他的話、就是好像楊洋他不 care 小強的 這樣 例子來的，就是鬧你什麼其實你 不會介意的， 你 不會介意， 你不會吃不到東西又睡不到覺、嗯 啊、 我看到那張照片我都會会惊噶嘛？ 系啊，所以你就可以提醒自己啊，邀请翻自己。如果发觉嗰个对方咧系行用紧呢啲情绪勒索嘅话咧，问翻自己，如果对方系一个陌生嘅人，佢讲呢番说话，我又会点样做咧、嗯？ 抽离翻出嚟， 抽离翻啦。同埋第二样就咧就咩？对方讲嘅说话，譬如先个听众咧，有时屋企人讲嘅说话都系好 hurtful， 好难 受啊，好难堪啊。咁、啊、所以提自己就系唔好解读佢每句说话嘅内容咯。就當多一個人講句説話，佢情緒開始失控啦。咁有一個人患病嘅人，一個患病嘅人，佢可能同你發泄講句説話時咧，你唔需要解讀當中嘅説話。如果你講咧，就係傷害嘅係自己咯。 嗯， 千祈唔好解讀嗰啲説話。 嗯，唔好解讀個説話即係咩意思啊？即係佢唔係話 你垃圾嘅時候係啦，你唔好覺得佢mean啦，你真係垃圾，我都唔覺得自己垃圾。即係純粹啊！佢講呢啲 即係唔好上心咯，聽完就算咯。 你細個時候咧，有冇試過啲同學咧同你分享翻，俾阿媽鬧爆啊？佢點樣應付阿媽？成日日我夜我嗱，你死女包衰仔包，佢點樣 塞住耳仔？ 我家姐你話試過一次咧，有個同學同佢講話，佢個方法係咩咧？佢對住阿媽覺得要唱歌，自己將佢講嘅口型咧睇。系 filter 曬佢講一個內容，又跟住變人唔中意聽嘅歌，係嗰個真係啊！跟住阿媽， 我都試過， 試過，但係真係有效果。佢冇唔開心， 你好憂心，你會面對嗰件事，因為你改變唔到 啊 嘛。 咁我咪你人喺度，但係你講嚟完全冇解讀，甚至 replace 咗一個中意聽嘅歌咯。咁有一次阿媽聽咗之後咧，就冇曬反應咧，佢好失望，嬲得成一巴升埋佢度。 咁啊，仲升温咗咯， 係升温，但係至少佢冇俾自己去 internalize 咗。哦，我係一個衰女包，我係冇用。系一个垃圾先咯，咁、你大个咗识就啊，如果爸爸妈妈用手嘅时候，只要离开现场保护翻自己啦。 嗯，如果呢个咁嘅 case 咧，即系譬如可能见到佢嘅相，或者系话个手机见到嘅就系佢打电话嚟啦，咁我都会好惊嘅。咁呢个已经去咗咁乜嘢嘅地步啦？ 呢个咧，你谂起咧个朋友咧就系唔好屋企人啊，一个上司，佢话咧佢系做律师嘅，佢上司咧系好中意饮咖啡，每日经佢 office 咧闻到阵咖啡味咧， 就 系 知佢 系嘅，系成真嘅老细噶， 好惊佢。 系驚到係啊 ，associate 咗 condition 咗。有一日佢上司冇翻工咧，但有個同事咧帶住 咖啡 咖啡飲，佢成日 feel 到自己身體係震嘅，成日心胸翳住。 如果咁樣，咁咪好辛苦咯，日喺度翻工。 係啊，即係你日日哎呀，原來就係咁 powerful。當你日日處於一個亞洲圍身邊嘅人咧，個上司不同你言語恐嚇你啊，壓力好大嘅時候咧，你個身體一見到、聽到、 有關嘅嘢， 都即刻 trigger 咗你個身體嘅狀況，你都恐懼咯。 咁可以點做？ 所以第一就係 辭職咯，都咁樣咯。 咁啊，佢最屘真係辭咗職嘅。 咁工作可以唔做啫，但如果係你親人，你就冇得過嚟㗎。 咁就要 set 個 boundary 啦，就係、是、都要講翻話啊。如果你繼續咁落去嘅話咧，我要離開啦，唔可以繼續啦。咁你慢慢將個時間相遇嘅時間去慢慢分開，令到知道就係你嘅 底線在哪裡、 嗯、其實我都沒想過、嗯、即原來我們都不知不覺地去做了很多個情緒勒索人家、嗯、其實可不可以教教我們的就是當我們情緒勒索人家的時候的話其實我們會不會有 aware 到、哎、我情緒勒索小人樣子這樣的 會探到啊 好害怕啊怎麼要化柔和那種淡雅用雨還軟化將手机里回望争吵经过，从前错失什么？现已无语了，那到我讲和，再话及那字句，又涂改过。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早该分开，怎可再想念？太绝情，似我竟悔恨不已。自问得势，便说情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着抱歉，都惹人讨厌。现在想见面也很难再见。在岁月里颠簸，染我掉尖刻的角，人潮里。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已没法倒流当初。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相恋？太绝情。 安俊龙嘅说好了啊，11:29，27度嘅温度，今日多云天气稍凉嘅，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有阵雨啊，吹清劲嘅偏东风。我哋听咧11:30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风骚快活人再见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好高兴同老朋友再次会面，欢迎托卡耶夫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个健康、稳定、充满活力的中哈关系，有利于两国发展振兴，亦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哈双方都要坚持初心，守望相助，让睦邻友好的理念世代相传，不断推动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習近平又說，十年前他在哈薩克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大倡議，雙方要加強合作，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惠及兩國人民。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今日下午舉行首場活動企業家大會，本港代表團成員之一的國泰航空主席賀爾禮表示，國泰是本港最主要的航空公司，角色是幫助香港、大灣區和內地聯繫一帶一路各個市場。何以禮在北京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国泰短期重点是新冠疫情后的运力恢复，客运 到今年底将恢复至疫情前大约七成，货运就恢复至大约八成半，长远而言可持续发展是策略重点，包括可持续航油供应链的发展。一帶一路好具潛力，因為不是一間航空公司、一個國家就能單獨解決，需要整個區域共同合作才能夠有解決方案。這種區域合作正是一帶一路本來的意義。高等法院原仲庭早前裁定房委會公屋及居屋計劃拒絕承認同同性伴侶在海外已婚的公屋申請人或居屋擁有人，將同性伴侶列為家庭成員或配偶的政策屬違憲和構成非法歧視。房委會就兩宗案件提出上訴，上訴庭今日頒布書面判詞，駁回房委會上訴，下令房委會需要支付訟費。案情指一對在外國結婚的男同性戀者以夫婦名義向房委會申請公屋，被房委會以兩人關係並不符合已婚夫婦定義為由拒絕，其中一人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法庭在2020年頒下判詞，裁定申請人勝訴，認為房委會不將同性伴侶納入申請公屋時的夫婦定義屬違憲，要求房委會重新審視有關政策。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市中心發生槍擊案，造成兩名瑞典人死亡，另外有一人受傷，槍手在逃，據報他犯案時曾經高叫真主偉大。當局因應事件將布魯塞爾的恐襲級別提升至最高的第四級，首相德克羅將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說，他已經同比利時方面溝通，了解事件同比利時採取的應對措施。他又說，瑞典外交部已經提醒在比利時的瑞典公民保持警惕。中國駐比利時大使館提醒當地中國公民近期要密切關注當地安全形勢，提高安全防範意識，減少不必要外出。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天氣稍涼，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稍後有幾陣雨，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4点，升144点，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9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4，升2.2；盈富基金18.48，升0.16。恒生中国企业61.84，升6.2；建设银行4.7，升7仙；美团114.9，升2；阿里巴巴82.05，升7.5；小米集团12.98，升4.4；友邦保险69.1，升8；京东集团106.0，升2.3；中移动65.4，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9.54，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翻龟啦！我系猫 B 鱼，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啦、啊！ 骏马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好，我哋又翻嚟啦。上部分咧就讲到关于情绪勒索啦。咁呢啲情绪勒索者咧都分四类嘅。咁、哦、我讲下嗰四类，睇下大家生活当中咧有冇遇过咧，或者自己做过咧 一定有。 第一个就系、是啊、 放马过嚟。 第一个就系惩罚者 （punisher）。咁通常去做啲咩咧？就系、是、如果对方做啲嘢佢做唔到嘅咧，你会罚佢咯。譬如话 唔睬佢， 唔睬佢啦，分手咯，诸如此类。 有最中意， 最中意热 俾饭佢食啦， 俾饭食啦， 嬲你同佢冷战咯，系啊，唔睬你咯，系啊，梗系啦。男女朋友最多噶啦， 男女朋友多嘅，读书时候冇嘅，啲同学仔有冇嘅咧 ？Punish 都有，有唔 收 你 话， 唔收你话。 心地玩啊！去洗手间啊 ，toilet trip 啊，唔带你去啊，两仔， 好爽嘅， 好爽。喂，居民厕所咧，女定先，我想上就听到话，阿约约好想睇下男仔洗手 间，系啊，我就想啦，得 女仔嘅洗手间咧，居民好多是非讲嘅，系咪真嘅咧？ 所以入去咁耐咯，好多嘢讲噶，有好多嘢借。啊，呢个唇膏几靓喎，咁嗰啲噶，系啊，我哋好多嘢喺里面搞。 所以嗰啲系个威胁嚟噶，个个都讲是非，今次冇你份，因为你做啲嘢唔啱我哋开心，唔俾你参加，呢个都系一个 惩罚嚟嘅， 惩罚嚟嘅。第二类咧就系。唔係 punish 其他人，係咪？係 punish 自己，從而得到我想要嘅嘢。 例如， 通常嗰啲就係嗌生嗌死啦，傷害自己啦，或者嗌自殺咯，呢啲都有。 其實就算唔自殺咧，有時嗰啲女仔，譬如喊啊喊啊喊啊喊啊咁，其實都係一種折磨嚟嘅，對於男仔嚟講，係 啊，喊啦。點解你可能偏向第三類？應該講多啲係受害者。不過未講受害者之前咧，就係我想講咧，我個學生咧。喺由细到大咧读书好叻噶，但系后屘咧大个咗咧，发觉开始逃学唔翻学。点解咧？我开头都唔知点解啊，呢个都唔系我个案啊。后屘就听啲同事讲翻之后，后屘认识咗之后，你发觉，哎呀，我怀疑呢个学生咧，就系喺成长之中咧，系俾家长情绪勒索得好紧要。结果咧就系本来读书好好噶，跟住就冇心翻学啊，成日离开屋企啊。点解咧？就系佢话咧夜晚黑。在流连在一些 cyber cafe 啊，用打电脑啊，打机打到听朝早，点解啊？就系等屋企人翻咗工，佢先翻屋企咯。佢个确保就系见唔到屋企人。咁啊，屋企人点解会对佢有咩影响咧？就系、是、我翻到嚟经验就系、是，对方嘅家长咧系 on and off， 成日都嗌生嗌死，试过报过几次警察。 嗌生嗌死因为咩？ 为个仔啊，或者佢做唔到佢想做嘅嘢啊。咁、哦、但系就最惨就咩咧？就系、是。我个学生唔知道嘅，就系、是、个妈个家长咧，就系佢系情绪唔稳定，有时咧系好卡冇事嘅，有时咧就 下一秒即刻 系啊，但系冇嘢发生，唔知点解嘅，咁个情绪崩得好紧要，跟住咧当佢情绪好低嘅时候咧，就系、是、开始情绪勒索咯，你做唔到我想你做嘅咧，嗌生嗌死，结果报警，来来回回几次，咁、我觉得哎呀，第日呢个就系见到上一代，当佢自己唔觉察到自己咁嘅状况咧，对下一代系 好辛苦， 系好辛苦， 因为唔知道你几时要爆发咯。 系啊，咁、我个旧生结婚，即系个女朋友，后屘发觉对方有一个精神嘅状况，佢其中一个先顿就系成日都觉得好冇安全感啊，但系你冇做任何嘢，你觉得。 佢即系成日怀疑你， 系啊，成日怀疑你， 一夜啲翻，或者有电话响， 系啊， 或者 最咩边个嚟噶，边个嚟噶，咁成日都跳楼咯， 哦，嗌跳楼， 就 take 埋 action 做埋动作，咁起初都 啊，都嘗試包容啦、諒解啦，但係長期不斷係咁嘅時候，去到最 尾係 好辛苦，最尾個關係都唔能夠維 持 落 去。 當中 Matthew 若果你頭先講呢一樣嘢，那個嚴重性都幾大嘅，即係話你作為父母嘅話，你一定要清楚乜嘢叫做情緒勒索，因為若果你對你嘅仔女你係用咗呢一種咁樣嘅 pattern， 其實小朋友佢哋可能未必知道，但係你喺嗰間學喺屋企裡面嘅話，其實就係大家就係互相情緒勒索，係去達到一啲嘅目的嘅話，咁其實會唔會嚟緊嘅話就會係小朋友到佢第時做父母嘅時候，佢哋都係會用一個同樣嘅 pattern 去對佢哋嘅下一代，你就一代一代咁樣嘅就係一啲無限輪迴咧。係 啊，無限輪迴啊，即係呢個就係呢個 collective karma， 聽話係集體嘅。你冇意識之下，係咯，共業啊，影響咗， 同埋亦都唔係一個好嘅教嘅方法啦。即係你本來你係想引導佢讀好啲，俾心機啲，但你咁反而令佢逃避，咁啊仲衰咯，係咪？失反效果咯。 同埋通常可能背後都係出於好意，不過你用嘅方法就是太唔健康啦。 冇錯。 咁第三類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受害者啦。可能大家聽到開始火都嚟啊！咩 啊？開心當中， 好開心又有受 害者。都唔知邊個真係真正嘅受害者，最慘先真正嘅受害者咧。 咁通常男女之間成日發生啦，兄弟姊妹啦，爸爸媽媽怪責啲仔女啦。咁你發覺就係、是、哎呀，都唔知邊個真係受害者啦。咁、通常受害者嘅角色做啲咩咧？就係、是。我咁開心係啊，即係 都 係 你啦， 你搞成咁， 最衰你啦， 最衰係你啦。有時即係我聽嗰啲個案就好慘，就係、是爸爸媽媽唔開心分開離婚，個仔女嘈曬咯。有時爸爸媽媽分開咗唔開心咧，就怪仔女。我搞到咁樣啊，個老公走咗，因為你啫、因為你咁樣咁樣咁樣，所以你要咁樣咁咁樣。咁、為個小朋友講咧，都有好大嘅傷。 同埋有時係冇理由嘅，即係嗰個怪咧係完全唔關事。 係啊，唔关事，但系你同人讲嘅嘢咧，即系拉翻咁多年前你自己受嘅苦，跟住挂落我身上边。第二个小朋友唔识谂嘅话咧，佢真系觉得系真噶，咁佢就对佢成长咧就系好影响好深远。 有时兄弟姊妹间都会用啲咁样嘅方法嘅，即系譬如可能嘅就系、是、我唔知啦，譬如可能你兄弟姊妹有一个就永远都好识扮嘢嘅，即系扮嘢嗰阵，我好唔开心啊，或者系啲咩嘢，咁跟住你总会有一个就比较强势少少嘅，咁啊强势嘅就会受到所有嘅人嘅指责。就會係話佢嘅 唔 開心係因為你恰佢，係啊，你點樣即係、就是、對佢唔公平或者係點樣？咁啊，其實真係就去翻嗰樣嘢嘅就係、是、其實誰是受害者咧？ 邊個真正嘅受害者？係 啊，其實真正嘅受害者咧，你永遠都唔知點解嘅喎。喺一啲咁嘅情況之下，就好多挫強扶弱嘅人就會走出嚟噶啦。但係其實佢哋係唔清楚件事嘅來龍去脈嘅， 亦都參與咗強化咗呢個情緒勒索嘅 drama。 冇錯，跟住就越嚟越多嘅人嘅就係參與喺呢一台戲度，跟住到最後邊嘅時候就有理説不 清 啦。 係啊，有理説不清呢、個就係好慘好慘，大家都經歷過一次。 OK， 好下一個， 下一個就係引誘者啦。引誘者咩咧？就係你想要啲嘢咩？好，你應承我做一樣嘢咧，我就俾你啦。如果你做唔到嘅咧，我唔会俾你噶，系啊， 好有问题呢样嘢。 即系用啲物质又好，或者啲待遇又好，你唔咁样做咧，我就唔咁样俾你噶啦。 会唔会爸爸妈妈俾个多？ 系 咯，呢个系想罚想罚命紧啦。我有咩问题啫？咁样得嘅咩？ 出于好意啫嘛， 出于好意啫嘛， 鼓励佢啫嘛。 你好嘅话，我咪送嘢俾你咯。你唔好嘅咪攞翻咯。 系啊，应该呢个都系常有嘅。咁我想问，撇开。爸爸媽媽仔女咧，你大人世界入邊有冇啲咁樣嘅咧？即係你做，我就俾你啦。你做咧就你，嗰啲係咩咧？諗下先，有咩例子？ 大人世界裡面， 情侶係啦，情侶， 你有冇啊？ 唔俾你啲 嘢啊！馬老師你有冇啊？ 馬老師情場殺手嚟嘅喎，改咗兩樣 情場鬼 見愁，鬼見愁係喎。 講一單嚟聽下，輕劇啲。 或者係扮受害者，你講你受害者角色。 點解你用個扮字？ 你做啲乜嘢人哋會俾你啊？你唔做嘅話就唔俾啊！你講嚟聽下，我想 要 啊， 我唔俾。 係啊， 阿德德 Mavie， 如果啲情侶咧，譬如個女仔有檔啊，啊邊個買咗個新嘅手機俾佢，哎，我都想換啊，又貴，即係類似呢啲算唔算係啲情緒？ 你想要，唔係咁呢個真係，咁你就做咩負面情緒俾你先？你要再補充翻先。 嗱， 純粹話， 即係都係咁諗，唔出聲，或者即係。 系唔出声就系我拎走我对你嘅注意咯，我拎走对你嘅 care 咯，咁就符合咗程序立上嗰几个步骤啦。 系啦，咁你快啲解释佢应该要点做啊？ 唔系买到 当啊， 买多个俾佢咯，买到佢唔要为止咯。 做得好， 呢个就系嗰个搞笑嘅做法叫 flooding。你需要嘛？买多俾你，买到你厌为止又唔想再要。 咁呢个 好贵，呢个代价好贵， 代价好贵，好沉重。 好沉重。 好啦，最尾我想问啊，大家就系 点样避免？ 避免自己成为一个情绪勒索者啊？系啦，我有时都相信咧，爸爸妈妈上一代咧就系佢唔系刻意想做情绪勒索者嘅，不过就系佢自己都唔知 嘅。 系啊，咁所以其中第一步就咩就系由知开始咯 ，awareness。咁你发觉诶，你要知咩咧？第一样就话你想要啲咩先清楚咗，又问翻自己就系啊，当我想要 A 嘅时候咧，除咗用呢家嘅方法。有冇 B 嘅方法、C 嘅方法，会得到自己想要啊？呢个就系第一个嘢啦。第二个就系话问翻自己就系点解你偏偏想要对方做呢？通常呢个人咧同你嘅关系咧，你都系好在意、你重视嘅。 嗯， 咁若系咁嘅话，问翻自己，你想唔想一个你爱锡、你重视嘅人佢受苦啊？ 同埋， 倒翻转嘅话，会唔会嘅就系如果佢咁样嘅，佢受苦就代表我爱佢，或者系佢爱我啊？ 都是的，但问翻住就系、是，咁你就算你都唔需要靠啲嘢去证明佢爱你噶嘛？一个你心爱嘅人，你相信佢信赖你嘅话，咁你想唔想佢受苦？ 好难讲， 真系啊，真系想你受苦。 爱嘅反面就 系恨啊！系啊，想你受苦嘅话，就去证明嘅就系其实你系 care 咯。 咁佢都 征服佢。 你明我系啊？你明我讲嘅？ 佢想你， 其实系一种 飞唔出个手指啦。 同埋 Donald Murphy 有时咧，即系。当爸爸妈妈先算啦，即系想佢做嘅一啲做法，可能个仔女根本唔想做，所以其实系两个睇法嚟嘅，即系两代嘅睇法。你唔可以夹硬要佢跟你嘅方法去做一啲你认为啱嘅。 尤其是大个咗啦，啲仔女有自己嘅意愿嘅时候，我都唔会将自己一套咧压落去，即使你都系出于好意嘅。有时候咧就系你不知不觉嘅状况就系，我都系出于好意啫嘛。不过你嘅方法走喺极端咗嘅话咧，都系唔理想嘅。 咁应该点啊？如果作为父母？ 就問翻自己就係、是、第一個就係、是、你除咗用呢個方法，有冇其他嘅方法去表達你想要嘅嘢咧？係啦，第二樣就話同理心咯，即係嗰樣你心愛嘅人，你唔想佢受苦嘅話，有冇其他嘅方法去表達得到你想要嘅嘢啊？咁同埋頭先講話阿 U 個問題就話、是，有時對方咧佢真係想你受苦，但係佢原意就係咩啊？佢 deep down 係想得到 reassurance， 我希望知道你真係愛我啊，我想證明呢個關係你係 care 我嘅。系啊，有时都系，但不过用嘅方法又系走去极端咗咯。将心比己，如果对方用咁嘅方法，你想唔想呢？你都唔想嘅时候，问翻自己，仲有冇选择啊？系啦，咁呢个都系，人与人之间一啲好难解释嘅一啲缘分，有时好纠结。不过就系好多时候嘅苦就系、是，你发觉当日周围身边人讲过讲咗啦，都继续咁做嘅话咧，咁唯有就系等个苦太大啦，佢发觉真系唔可以改变啦，我要。即系唔可以再受呢个苦啦，我先会改变咯。但系通常就是、哎呀个后果太大啦。 点样都好嘅话，若果系真系面对紧呢一啲嘅情况嘅朋友嘅话，其实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佢哋做呢？都系等于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封信嘅嗰个 situation 咁样，系先照顾好自己先。 好啊，不如做个好简短嘅练习咧，就系先照顾自己，唔好俾一啲情绪垃圾咧令到自己受苦啊。咁大家开始嘅时候咧，试下谂一谂。你生活当中，有冇试过对方对你的要求，其实你唔中意噶，你唔想噶，但系对方因为你都 care 佢，结果咧你都妥协咗啦。你谂一谂呢个经历系啲咩咧？你成个脑入边咧出现翻呢个影像啦。对方当时咧讲过啲咩说话？佢嘅目的系啲咩嘢？佢想要啲咩嘢？当佢讲啲说话嘅时候咧，问翻自己：你听到啲说话，你有啲咩感受啊？无论咩感受咧，你都要去接纳，唔好因为对方你好重视而否定你自己内心一啲可能好唔开心嘅感受。又问一问自己：如果你要去表达翻俾对方听？你的真实感受，你想要什么，你会跟他怎样说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亚洲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欢迎取胜， 取胜你好， 系好啦。咁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呢样嘢嘅话，我觉得真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其实每一次我哋都会有啲功课嘅。睇完之后嘅话，我都唔知噏乜。 唔紧要，系正常，我哋都系咁嘅。以前 虽然讲落去， 你唔知系正常。 虽然讲落去嘅话咧，就话味道啫嘛，系咪？咁我哋知道辛晓琪有一首嘅就系叫味道啦。咁啊，但系当然你话即系我哋味道咪就甜酸苦辣咯，系咪？但系就哇，你俾我睇嘅嗰啲嘢就哇，仲要有好多好多啲更加系深层次少少嘅嘢，完全唔明白系乜嘢。 不如我哋分享 先嚟嘅就系由浅入深 啦。好啊，好啊。 在中医嘅角度嚟讲嘅话，味道系一啲即系乜嘢嘅？ 首先味道咧喺中医里边会用到就系药物啦，好、多时候都会有唔同药物有唔同味道， 即系中药啦， 系 啦，中药材啦， 药材啦吓。咁所以好多人认识我哋食中药咧，成日都会听到哇啲药好苦啊， 系啊， 好难食啊咁样， 超苦。 但系我哋通常问啲学生咧，就问佢你认识嘅中药嘅时候咧，通常系乜嘢味咧？ 苦味咯， 系啦，苦味嗱，好似一样咁啊，主要都系讲苦味。 系啊， 咁我哋话有冇？有冇谂过点解会苦味？你当时睇咩病？你睇嗰啲系乜嘢类型嘅病去睇中医？ 感冒啊！ 嗱，冇错啦，你去睇感冒、伤风啦、屙呕吐痛啦，或者有啲人 啊 风湿骨痛啦。咁由于咧呢啲味道咧，佢譬如话苦味，佢咧就系有一个降液嘅作用， 降 液下降，即系譬如话嗱，你咳。咳嘅时候，调气就向上逆啊嘛。咁苦味咧就可以有降逆止咳， 揿翻 揿翻落去。咁逢系苦味，嗱，譬如话你食止咳药喺中药里边，佢个味道就系带苦噶啦。 冇错。 咁呢个系佢个功能嘅特征。但系我哋相反又再问个学生，有冇学生试过饮中药唔苦嘅先？ 好少。 嗰啲未必系中药，但系都系。 例如咧，你觉得系边啲叫做唔系中 藥？可能啊，菊花茶。 菊花茶 ，OK， 嗱，你嗰啲系甜嘅、哦。 菊花茶、五花茶嗰啲咧，就因为落咗糖，咁所以佢先会甜。 都系 系啦， 但 系但系如果当我哋而家煲嘅系杞子、龙眼肉、红枣、蓝枣、 甜同润、 当归、熟地呢啲嘅药材咧，通常都系甜。 系 咁佢饮 当归系甜， 当归甜噶。 甜噶， 即系如果你好多女性啊，每一个月去调理身体去饮嘅中药咧，佢都系饮补嘅。你落啲党参，落啲人参，你落啲北芪咧，落啲当归呢一类型嘅药，你只会甜。 系啊， 唔会苦嘅。 当归味我好中意。 咁即系话好 呢个就 系 补嘅，即系属性系补嘅，就系 甜 味。 甜嘅，咁所以好多人咧，佢去食中药，点解话佢会系苦，觉得好难食？因为佢有病先至去食中药。咁我哋中医其实系会医病。但我哋都系好强调咧，点样去预防疾病，所谓治未病。如果你而家冇病，我得闲咧就煲一啲有滋补强壮嘅茶水，呢啲系唔会苦嘅，只会系甜嘅。咁、所以其实中药咧就唔同嘅味道咧，佢就有唔同嘅一啲功能特色。所以味道其实就反映出就系嗰一只药材嘅功能啦。 取常唔系净系讲紧个就系苦味同埋甜味嘅。头先你有讲嘅就系话，如果系降逆嘅嘢嘅话，即系你有病。 嗰、那個苦 咧，應該都係苦啦。但係如果係治未病嘅嗰啲，那些就係甜嘅嘢啦。 冇 除咗呢個苦味同埋甜味之外，應該仲有幾樣嘅。 係，其實 煎牙膏咁樣係嘛？ 我哋咧中書本裏邊就成日都叫五味。我哋有個詞語咧，就叫做學中藥嘅性能咧，就要學識佢嘅四氣。五味， 四气 系啦，四气五味。咁啊，四气咧，其实就系讲寒热温凉 呢一啲藥性，即係好似你食個苦瓜，佢係寒涼嘅、啊；你食個榴蓮，佢係温熱嘅。咁、呢個就係佢個寒熱温涼嗰個四氣嘅含義啦。咁、但係相反啦，味道就係以五味為主要嘅。咁嗰五味包括咧就係有酸、苦、甘、辛、鹹。呢五隻味， 酸苦甘辛 咸，系啦。咁、但系实际咧，五味嘅原因就系因应翻我哋即系学阴阳五行嘅时候咧，咁就五行就配对翻，冇错啦，木火土金水、就配合翻头先嘅酸苦甘辛咸呢五种味道。 阿取上，我有样嘢想岔开嚟问啫。头先你就话嗰个榴莲 系、 就系温 温热， 系温热， 温热。 我想问一下咧，嗱，呢啲系外来嚟嘅嘢嘛？中国以前冇噶嘛？咁佢嚟咗啦，你点样去定性佢咧？ 哦， 定之后你有咩反应咯？ 定啊？ 点样去发掘佢？点 解你知道佢系温？点解你知道佢系凉嘅现象？就系以前就未有医学嘅立场，啲人咧就去为咗食而去求生啊嘛。但佢食完之后咧，觉得个人咧暖热。咁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咁可能甚至乎有阵时咧，佢系本来个人怕冻。但系食完呢样嘢之后咧，个人就产生嗰种温驯。咁佢就留意到呢件事，就所以就将佢定咗佢系属于具温性嘅有个作用啦。你谂到榴莲有几样嘢嘅？一头先我哋讲啦，就话写多会热气啊。第二，榴莲系咩味嘅？ 甜味， 甜味好甜啊，好多糖分。好啦，咁即系喺我哋头先所讲，都系属于甘味嘅立场。甘甜嘅定义咧，甘咧就系个味，而甜咧就系好甘， 好甘真系好甘，系好甘。咁即系如果系五行嘅属于土， 系啦，系冇错冇错。 系啦， 嗱，你真系识噶。 你咪留心嘅抄低啲功课，睇住咪知咯。 嗱，咁所以咧，榴莲系黄色嘅。榴莲系黄色嘅个肉啊嘛，所以如果用翻我哋五色入五脏嘅话咧，就青赤黄白黑，咁黄色系排中间嘅，青赤黄 白黑， 所以黄色嘅榴莲，佢个味道系甘甜，仲有一样嘢，榴莲有个特征嘅，榴莲你买咗个榴莲翻嚟，你点解会知啊？ 因为佢好臭， 系啦，佢有阵味冲出嚟，嗰种味就叫辛味。所以榴莲唔系净系得一个甜味，佢仲有辛味，既辛亦甘。咁好啦，佢有甘味，头先讲过啦，佢系有一个补虚。咁补边度嘅虚咧？而家呢个系啦，补脾胃啦，因为佢黄色啊嘛，佢就主攻补脾胃。再者啦，佢有辛散嘅气味，辛散嘅气味咧喺中医里边咧有行气活血作用。咁佢有大旺你个气血运行，所以如果一个人佢好虚。甚至乎个脾胃好虚嘅人，佢可能食够榴莲肉。根本上就係好易吸收，因為佢唔硬啊嘛，好軟綿綿啊嘛， 好似食雪糕咁。 冇錯啦，咁所以佢就好易吸收而獲取到佢個精微，而個身體咧就會氣血旺咯。 哦， 就係咁樣。 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咁講法嘅話，唔同嘅食物嘅佢哋嗰個性質嘅話，係因為佢食咗落去之後而出到嚟嗰個反應，而將佢係變咗佢嘅屬性係乜嘢？ 冇錯啦， 唔係話佢本來，譬如可能佢係出生喺一啲咩熱帶嘅地方，我哋就會覺得佢唔係咁樣定嘅。 呢個就變成咗係。道地嘅因素啦，嗱，道地嘅问题 都可以嘅， 又系噶，你 定夺佢系， 你而家买条虫草，咁你梗系以西藏虫草系喺个地度啊， 冇错， 咁而家俾你喺西贡掘到条虫草，咁 系咪真系有先？ 阿水上， 咁你就嗱，就算俾你掘到，你都唔会觉得佢会有嗰个 功效， 系啊系啊， 即系个比喻啊嘛， 出土 你本来嗱人参、鹿茸系东北省嘅，咁你可能喺香港你都会种得出人参嘅，但系未必。可以做得到喺東北嗰個地帶或者環境嗰個道地嘅嗰個絕對質量，咁所以佢一定係道地嘅原因咧，就係嗰個環嗱，譬如話你喺東北地帶係一個凍嘅，咁你要食翻啲補陽氣嘅嘢，就係對應翻你嗰個環境嘅體質啊嘛。但係相反啦，喺我哋熱帶地區，喺我哋香港地咁計，屬於嶺南一帶，咁佢係屬於濕熱嘅環境嚟嘅，咁你就要食翻一啲咧，就叫做去濕清熱。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話行山睇草藥，好多一啲植物都係去濕嘅清熱嘅，去濕嘅清熱嘅。咁但係相反地，你好似去到泰國咁嘅地方，佢哋 会因为天气热啊嘛，咁唔排除饮好多冻嘢，饮到咗凉水，咁饮得冻嘢多个胃就会寒啦。咁你食翻啲辣嘢又驱胃寒，你食翻啲榴莲又驱胃寒，咁呢个都系即系咁啱一个环境同佢 match 翻嗰个功效咯。所以我哋头先话味道里边咧就有酸苦甘辛咸，就配应翻我哋同嗰个五脏。系啦，五行五脏，五脏咧就即系话肝、心、脾、肺、肾咁样照配。肝、心、脾、肺、肾。嗱，通常好多时候咧，我哋问人五脏有边五脏啊，个个都会答咧就心、肝、脾、肺、肾咯。系啦，冇错噶啦，一定啱嘅。咁但系读中医嘅学生，点解佢哋会成日都会一噏五脏就系肝、心、脾、肺、肾咁样排列嘅咧？呢个就系因为佢哋学五行嘅时候，有个所谓五行相生啊，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呢个就叫五行相。咁呢个元素下佢哋个程序就係一定跟住肝心脾肺肾木火土金水青赤黄白黑酸苦甘辛咸，即係用呢一个咁样嘅配置。 咁你就会容易好多。 呢个表背 晒啦。即係你一动落去嘅话。 冇错，你一睇哦，原来 酸 点解叫做五行呢？五行其实即係又可以将佢视为叫做五行。打橫睇就一行啦嘛，因為你頭先講話個肝同個木同個膽同個顏色係青色，同個味道係酸，佢哋打橫咁樣寫出嚟嘅時候，咪一行咯。 明白。 係啦，咁樣。 好啦，徐 Sir， 頭先咧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咧，你雖然講緊嗰就五味啦， 係冇錯， 但係原來仲有兩味。 冇錯冇錯， 你味出嚟嘅喎。 係 嗱，味道出啲味。 你味道裏邊當中咧，仲有一種叫做淡味。同埋有一隻叫澀味，咁啊淡味咧就並附住喺個甘味嘅，因為好多時候甘甘淡淡，甘甘淡淡就酸酸澀澀，酸酸澀澀，咁所以咧就五味當中其實佢係隱藏咗兩隻味道咧，就係並附咗喺裏邊當中嘅。 喺甘味裡面嘅就有淡味同埋有澀味， 甘味就跟個淡味，酸味就楞個澀味， 酸澀味咁 係啦。咁啊以前有好多人都講上堂，我哋同啲學生分享，咁嗰啲學生就話：老師其實仲有好多味嘅，又有啲酥味啊，又有啲。鸭味啊，啊咁佢话呢啲你又唔讲咁样，咁 好犀利呢啲， 冇错， 之优，之优学生， 你俾佢个名我 啱啊，酥味又将佢可以摆喺边， 佢应该系要闻嘅， 系啊， 但系我哋讲紧咧，而家呢一啲味道嘅主体系咩咧？佢系具治疗作用嘅味道，咁所以我哋就将嗰七种味就系为主要治疗嘅味道，但系有好多种嘅气味，我哋都系冇写出嚟，嗱，好似头先所讲有啲。 酥 味啦，咩、鸭味啦， 有冇腥 味啦？ 唔系，事实上其实系有呢一只味嘅、 有， 譬如可能你酥味嘅话，我觉得譬如酥油茶，佢有一种酥味。 所以嗱，你会闻到呢一啲所谓讲出嚟嘅味咧，系好容易喺个空气当中走散嘅。 系嘅，你系会闻到多过你 冇错啦，你好容易就闻到噶啦。咁呢一种咧就系属于喺辛味里边嘅部分啦。 哦， 系啦，因为佢 会 有啲 散嘅， 冇错，又具有啲发散嘅气味。咁其实就系属于辛味里边嘅部分。所以嗱，你就算今日你有一只鱼腥草，你摸下佢，养下佢，你闻到一阵真系腥 味咯。 吓，你呢啲全部都系属于辛味里边嘅一个部分啫。系啦，咁爭在佢個辛味嘅特點係偏喺腥嗰個味道咯。咁好啦，如果我哋講翻嗰七種嘅唔同嘅味道咧，就係、是、分別每一種佢都各自有佢自己嘅一個特殊功能嘅。譬如我哋先講個辛味先啦。辛味我哋成日都会同个辣字摆埋一齐去睇嘅，辛辣啊嘛，食面都会有啦，系咪？咁但系辛同辣有咩区分呢？辛就系嗰个味，辣就系嗰个程度，嗰个痛嘅感觉，咁即系话点？我哋可能平时咧都煮餸会落咗啲姜啊、葱啊、蒜啊、胡椒啊去爆炒啲嘢嘅时候，你会闻到或者你食完嗰样嘢咧，你会开胃啲嘅，因为呢个咧就系嗰个辛有一个叫做能行。 同埋能散嘅一个功能。 嗯， 行咧就系有行气活血嘅意思。 嗯， 散咧就系有发散解表嘅作用。 嗯， 咁即系如果我哋有啲咩嘢喺个生活里边，即系除咗医药会有新味咧， 系， 譬如话可能我哋会屋企好多人都会中意点啲香薰啦。 系啊，我超中意啊。 因为你个香薰，你闻到个人个心情就会比较放松啲。 嗯， 那个人好似个气机就调畅一啲。 嗯， 这个就系嗰个新味令到我哋嘅身体行气活血。 嗱，嗯嗯， 我哋屋企可能好多人都会有支铁打酒啦， 嗯， 或者咧有啲药油啦。咁， 嗯， 呢啲嘅药味咧都好明显，好大味嘅。 嗯， 佢搽几搽，咁，佢可以即系索一索就即系 舒筋活络， 个人又特别醒神， 闻一闻特别醒神咯。 咁所以咧，即系话佢药油。佢個原理，你其實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帶順個人氣機。嗱， 嗯， 如果你去行到入去一個花墟，好香嘅啲花， 嗯， 你都會好不其然做咗一啲行為，就係，是， 索佢， 索佢。咁呢， 嗯， 個係個氣味就令到你個氣個機能大旺。咁，嗯，所以咧，新味嘅作用咧就可以具有行氣而活血。当我哋一个人嗰个机能活跃咗嘅时候咧，个， 嗯， 血液嘅循环就会伴随住嗰个气去推旺啦， 嗯。 所以如果嗱，一个人气血行得唔好嘅时候，而家你又头晕又头赤， 嗯， 你即刻攞支药油出嚟捽捽个晕精咁样，咁， 嗯， 你嗰阵时个头嗰，那个调气咧就会顺啲咯，个头就冇咁晕咯。呢， 嗯， 个亦都系个辛味辅助咗个功效啦。咁， 嗯， 相反啦，如果个辛味喺我哋饮食里边，哦，我而家咧就。果皮蒸鲍鱼，咁嗰只鲍鱼本身咧就好滞胃嘅，咁啊加咗呢啲果皮咧就可以刺激我哋个脾胃嘅功能， 嗯， 活跃啲啦，呢，這个就系辛味嘅作用。咁， 嗯， 但系相反啦，辛味仲可以咧，好多时候有啲我哋话有啲产妇生完细路仔又怕吹到风啊，受到寒啊，一间就揾啲艾草啊、香茅啊、肉桂啊、桂枝啊、姜啊、姜皮啊等等咧， 嗯， 就煲啲有驱风散寒嘅作用。咁， 嗯， 佢爱嚟浸肉浸泡咧，个人又好似会纾解咗一啲可能吹到风啊、受到湿啊一啲嘅现象。咁， 嗯， 所以辛味咧喺我哋个生活里边个运用咧就好多嘅。咁， 嗯， 但系我哋就要结合去同头先讲个四气咧就一齐去谂嘅。 嗯， 譬如话嗱，薄荷叶，我哋性质系凉嘅， 系， 但系佢好香嘅。 嗯， 咁佢就叫做辛凉啦。 嗯， 但系姜咧佢就辣嘅。 嗯， 但系咧佢食完个人又会发兴嘅。 嗯， 咁佢就叫做辛温啦。 嗯， 咁如果我哋而家啊，大家咧都系有需要利用呢种辛味嘅嘢去发散。 嗯， 但系你咧就手脚冰冷嘅，我就周身发滚嘅。 嗯， 如果我用咗我周身发滚嗰个人，我再用咗姜嘅话咧，咁， 嗯， 我就滚上加滚 嘅，系啊，发烧啦， 火都嚟。但系相反，如果你系凉嗰个人，你又用错咗薄荷嘅话咧， 嗯， 你又会越嚟越冻咯。咁， 嗯， 所以即系话，我哋一定除咗知道我要用到呢个辛味去帮助我哋去发散或者行气血， 嗯， 但系我都要了解埋我自己嘅体质咧， 嗯， 究竟我系寒定系热结合。 嗯， 咁样佢运用咧就效果更好咯。 好，唔该晒取 Sir， 下个礼拜 见。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想起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海，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 渐渐被泪水包裹，努力符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 黄昏嘅呢一首《小孩》，时间系12:30，先睇12:3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活动首日将举行企业家大会和欢迎晚宴，听日会举行开幕式和多场论坛，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今日分别会见多位出席论坛的外国领导人，他会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时强调，双方要加强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更多成果。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抵达北京，克里姆林宫话，普京今明两日将出席论坛活动，在北京期间将同习近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下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首场活动“企业家大会”。大会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总商会前主席夏雅朗和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崔世昌等十几人将分别致辞和发言。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将发布“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北京宣言，其后举行签约仪式。高等法院原仲庭早前裁定房委会公屋及居屋计划拒绝承认同同性伴侣在海外已婚的公屋申请人或居屋拥有人将同性伴侣列为家庭成员或配偶的政策属违宪和构成非法歧视。房委会就两宗案件提出上诉，上诉庭今日颁布书面判词，驳回房委会上诉，下令房委会需要支付讼费。案情指一对在外国结婚的男同性恋者以夫妇名义向房委会申请公屋，被房委会以两人关系并不符合已婚夫妇定义为由拒绝，其中一人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法庭在2020年颁下判词，裁定申诉人胜诉，认为房委会不将同性伴侣纳入申请公屋时的夫妇定义属违宪，要求房委会重新审视有关政策。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表示，近期接获美容纹身的投诉增加，由2020至今收到80宗，涉及纹眼线、纹眉等。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投诉涉及效果不好，严重的就涉及身体损伤，例如有个案纹发线因为效果不理想，清洗完发线后头发不能再生，有纹眉个案出现鸳鸯眉和出血受伤。他又说，有消费者纹眼线之后痛到入急症室，才发现眼角膜受损，也都有投诉人纹唇线之后肿胀至无法上班，要不断吃抗生素。黄凤娴说，现时纹身公司无需领牌，但是卫生署有相关建议指引，期望业界自律，如果成效不彰就要加强监管， 呼籲有意紋身的市民最好實地視察有關公司是否夠清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有幾陣雨，吹清勁偏東風，離岸及高地出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雨勢有時較為頻密，聽日風勢頗大。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4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763点，升123点，成交金额3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49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2.4，升2.2。盈富基金18.41，升0.4；恒生中国企业61.78，升5.6；建设银行4.68，升5仙；美团114.6，升9毫；阿里巴巴81.95，升6.5；小米集团12.94，升4毫；友邦保险69元，升7毫；快手61.9，跌5.5；中移动65.35，升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9，日元149.56，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3，人民幣7.314，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3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日經平均指數報32002點，升343點。港金报1785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31美元，卖出191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佑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喺训练嘅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佢更接到一个极大嘅坏消息，主角沈周周嘅终极一战仲打唔打到落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喺10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主要公共图书馆派发。详情请浏览施政报告网页。 Hello， 大家好，我是Mike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耶、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不敢老去。 七哦，洗面搞掂晒。 三仔，换好衫，唔好过嚟食早餐啦。 哦， 嗱。 天气报告话咧，今日有雨落啊！我摆一把缩骨遮落你个背囊，放工落雨嘅话吓、啊，就攞把遮出嚟用，知唔知啊？ 知道啦，唔该妈咪。唉、哎，妈咪啊，今晚落雨，咁嗰啲猫猫点啊？佢哋冇遮会唔会揼湿、啊？ 得啦得啦，我收工之后嘅话会顺便咧喂下啲猫嘅，冇人理佢哋好惨嘅。喵喵，开饭啦！喵喵，哎呀，食饱我各自翻屋企啦吓。哎呀，今晚落雨啊，哎呀，好肚饿系咪啊？大只仔慢慢食啊嘛。肥妹，肥妹又过嚟啦，开饭啦！哎呀，瘦瘦，哎呀，阴公咯！你做咩只眼损晒啊？系咪有嗰啲猫猫啊，定系狗仔啊咁恰你啊？哎呀，你叫瘦瘦啊，唔够大只，你识得走啊？吓、啊，走得快先得噶。哎呀， 阿娟啊，呢轮开工足唔足啊？ 都系咁啦，得闲死唔得闲病咯。 我咧唔知系咪呢轮天气转啊，日日都系咁咳，哇咳到个肺都甩出嚟啊！唔知会唔会有肺病、 啊？你想讲咩啊？你快啲讲啦，我赶住开工啊！ 好，老细啊，见我咳得咁紧要啊，要我啊好翻先准开工啊！哇，冇收入成个礼拜啦。 阿超啊，我嚟咗半个钟啦。一声咳都冇听你咳过喎，吓？ 唔系啊，都唔系噶，又有一两声噶，咁咯。啊，晚黑特别犀利噶啦，根本就瞓唔到，唔够精神，做鬼都唔灵啊！唉，再咁咳咧，真系分分钟嗰头近啊！ 得，呢度200蚊，你攞去睇医生啊！我够钟开工啦，我唔讲啦。 咪住，得嗰200蚊。阿娟，你唔系啊？话晒一场夫妻啊！ 你又当我是你老婆咩？嫌少嘅唔好要啦，俾翻我。 啊，要俾翻我啊！要咩唔要啊？整多嚿水买包烟得唔得啊？ 你又话咳，你仲食烟？ 唔食，咁整多嚿水扎个袋得啦啩？ 冇啊。 OK， 唔烦你。最后一句吓、啊，我记得咧，老妈子临终嘅时候咧。俾咗条保险箱锁匙你，嗱你俾翻我，以后唔烦你。 我同你讲啊，我讲最后一次啊，奶奶冇俾个咩锁匙俾过我，亦都冇见过。仲有啊，我唔该你以后真系唔好再嚟揾我啦。 系你好嘢，睇住你啊，你唔俾我自己揾啊。 妈咪，起身啦。 几点啊？ 十点半。 哎呀，死咯！迟晒大到啦，心仔你擦咗牙洗咗面未？ 你闻下我口啊，冇、啊哎、口臭，哎、有牙膏味，闻闻到啊！ 得，你食咗早餐未啊？ 我唔识好似妈咪咁整早餐，不过、哎、我食咗嘢咯。 吓、啊，你食咗乜嘢啊？屋企有嘢食咩？ 有啊！哎呀，好味啊！ 你食咗乜嘢啊？我咪同你讲过好多次咯，唔系样样嘢都食得噶吓，唔系样样嘢都摆得落口噶，我食死你啊！啊，医生啊，我系咪感冒啊？ 少少感伤啦。但系你个肺好多杂音噃，呢轮有冇仲觉得边度唔妥咁？ 冇，行得食得走得冇唔妥。 咁就好，不过都要提一提你，之前咧揿住咗嗰啲肺癌啊，可能有少少扩散。你有时间咧做个比较详细嘅检查好唔好啊？ 好啦， 咁你出去攞药啦吓。 医生啊，你啲药食咗眼唔眼瞓噶？ 睇下先，有两只就会眼瞓啲。其实都是等你睡好啲休息一下，嗱记住啊，食咗药唔好夹硬做嘢，休息一下知唔知啊？ 唔使做咩？我要开工啊，边有得休息啊，医生？ 咁我写息 leave 俾你啦，两日病假好唔好？休息一下啦。 唔使啊，医生自己冇用嘅，我冇开工嘅话冇收入噶。 但系你真系需要休息、 啊。我知道，我仲要照顾个仔啊嘛。 吓、啊，你个仔好细个咩？ 成30岁噶啦，不过咧，佢细细个嘅时候发高烧。我唔识照顾佢， 搞到烧坏咗个脑。 哦， 系我累佢嘅，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照顾。 唔好将责任揽晒上身啊！有时候要俾自己好好休息，放松下啦。啊，不如介绍个社工俾你睇，可唔可以帮到手？ 唔使，我赶住开工啊！我走啦，我唔该晒你，医生 啊， 唔该晒， 休息啊， 唔该晒。 妈咪啊，你系咪唔舒服啊？ 嗯、 我煮饭俾你食啊，好唔好啊？ 哼，心仔，你真系识煮饭嘅时候咧，你唔愿煮噶啦？ 唔会噶，妈咪，因为我知道你辛苦，有好多嘢做，我想照顾你。 你识照顾我咩？ 梗系识啦，因为我大个仔啦。 心仔啊？ 嗯。 我唔使你照顾我，不过呢，如果第日妈咪老咗或者死咗，你如果照顾到自己嘅，我还得神乐咯。唉，如果唔系，第日你一个人点算啊？ 唔会噶，妈咪，我搵医生医你，我唔会俾你死噶、嗯。 听住你讲先啦吓，系咧，识唔识得落街喂猫啊？ 识 嗯，厨房嗰度咧有袋嘢食嘅。 哦， 你落去嘅时候啦，吓、啊、去后街嗰度喂猫啦，记住啦，落到去咧，你要叫佢哋出嚟食饭，佢哋先至会听到嘅吓，识唔识啊？你叫下嚟、 哦、 听下。 哦，哇哇哇！ 系啊，傻仔，我哎呀，妈咪俾你笑死，你扮错咗狗吠啦！ 妈咪，我氹你笑咋，我梗系识啦，系喵喵咁啊嘛， 系啦系啦。 喵喵，开饭啦，出嚟食嘢啦。诶、啊，嗯，猫猫，你斩咩事啊？系唔系有其他猫猫虾你啊？唔得啦，唔得啦，我要带你翻屋企啊！你放心啊，我会救你噶，我会照顾你啊！ 仔，我翻嚟啦，肚饿未啊？你等我一阵啊，我即刻整热啲嘢俾你食，好快有得食啦。今晚啊，酒楼有人摆生日酒啊，我攞咗好多嘢翻嚟啊，又有鸡又有炒饭。心仔啊，你喺边啊？你出嚟啊！ 妈咪，妈咪，妈咪，你几时生日啦？我请你食生日酒。 咩事啊？ 我吓。啊我咧，我想送份生日礼物俾你啊！你睇下，送俾你 嘅。哎呀，只猫啊！我认得呢只猫啊，瘦瘦啊嘛。哎呀，咁只眼越嚟越伤啊，阴公咯。 佢好惨，我想救佢啊。 心仔啊，妈咪照顾你咧，其实已经好辛苦、好攰噶啦。你仲俾咁多功夫我做，哎呀！我真系冇时间帮你照顾只猫咧，你听日攞翻落街。 啊，点解？你慢慢落街喂猫就得，心仔养猫就唔得。你自私啊！ 唔使讲啊，总之唔得啊。 嗯，妈咪啊，你睇下佢先咯，佢真系好惨啊。如果你再唔理佢，佢实会盲噶。 唔得啊，唔准攞翻嚟养啊，唔准啊。 你好自私啊！我憎你啊！ 你讲乜嘢啊？你系咪想激死我啊？你讲乜嘢啊？头先 条锁匙响边呢？咦，又似收得咁晚，保险箱里边一定好多值钱嘅嘢啊！俾我搵到你啊死！吓啊！边个翻嚟啊？边个翻嚟啊？ 叔叔啊，你揾边位啊？我唔识你、啊。 衰仔，我哋老豆啊，死蠢！ 啊、你好走啦，如果唔系，我报警拉你噶。 你放心，我揾到条锁匙就走啦，以后啊睇都唔睇你啊。 你喺度抄紧啲乜嘢啊？啊？哦，你偷嘢，我要报警拉你啊！ 傻仔啊！都话我哋老豆啊，你到我屋企啊，翻嚟攞翻我啲嘢咋，死蠢！ 偷嘢啊！ 打劫我救命、啊！ 喂，黐线噶，乱咁嗌，打你啊啦，打你啊啦， 救命啊！ 心仔，冇事啊嘛，痛唔痛啊？吓， 妈咪啊， 痛唔痛啊？ 我冇事啊，我大个仔，我话要保护你，照顾你噶嘛。 得，妈咪知道吓。 吓、啊，妈咪啊，咩声嚟噶？ 你睇下，我送翻只心肝宝贝俾你啊。 真系猫猫啊！多谢你啊，妈咪。其实只猫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啊。我知道我蠢，我没本事搵好多钱给你，要你咁辛苦。不过，妈咪啊，我真系好锡你噶。 心仔乖。 妈咪，点解你流眼泪嘅？是不是心仔又讲错嘢激嬲你啊？ 心仔冇激嬲妈咪，只是妈咪嬲自己，我唔识照顾你，搞到你咁，是阿妈唔好，是我错。 妈咪你冇错啊，妈咪。 心仔，你听话咧，妈咪就开心噶啦，你一定要生性啊，知唔知啊？ 知道。 呢度有条锁匙，妈咪而家交俾你。你自己一定要好好保管啊，唔好交俾任何人，知唔知 道？我会同心肝宝贝一齐保管好条锁匙，系咪啊，猫猫？妈咪，妈咪，心仔好肚饿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再瞓啊？你瞓咗好耐啦，妈咪，心仔肚饿啊！妈咪，心仔冇晒力咯，你瞓咗好耐好耐咯，你快啲起身，刷牙洗面，冲凉咯。你个身好臭啊！定系你死咗啊？心仔以后点算啊？猫佢好翻晒噶啦，你起身睇下佢啦，妈咪啊，妈咪。 喂，衰仔！你阿妈临死前有冇俾条锁匙你啊？攞翻出嚟俾我啦，唔系我真打死你啊！ 痛啊！救命啊！救命啊！猫猫，你食饱未啊？以后就由我照顾你啦。你记住要听话，你要乖啲先得啊。嗱，如果唔系咧。我以后唔理你，等你做翻只流浪猫，落雨俾雨搭，俾其他猫猫虾你，嗱，冇人你好惨噶。妈咪啊，我好叻啊，我赶走咗个衰人啊，工程个老师咧，佢对我好好、啊、喎。佢安排咗我住宿舍啦，呢度好靓好舒服啊，妈咪啊，你放心啦。不过我唯一唔放心咧，就系我只心肝宝贝咯，佢好知我噶。不过呢度咧唔俾养猫噶，但系好在咧。宿舍餐厅阿姨好人啊，佢帮我收留咗心肝宝贝。猫猫佢好乖啊，佢又帮餐厅阿姨捉老鼠、啊，所以阿姨都好锡佢。心肝宝贝， 你要好好咁生活，唔好俾其他猫猫虾，知唔知啊？你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第日心心好老好老嘅时候，就冇本事理你噶啦。嗰日我有啲唔舒服，我去咗睇医生。医生话我个肺入边有好多杂音，嗰个傻瓜医生，个肺边度有声噶？呃我咩？我好攰哦。心肝宝贝啊，我瞓先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